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比较适合的做法是即刻跃到高处，居高临下俯瞰人群。一般而言，大多数人是往凶案发生地拥来，案犯却逆人流而走，行色匆匆，神迹可疑。所以反应快的话，可以在第一时间锁定疑凶，否则机会稍纵即逝，需要查出凶犯又要旷日持久。方才展昭的动作可真够快的，几乎算是听到声响之后即刻做出了反应吧。果然不愧是经验丰富的玉猫啊。走了几步，白玉堂忽然心中一动，忍不住又向人群看了过去。那里比先前更加拥挤了，外围的人看不到情形，扒着前头人的肩膀，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张望。几个赶来的差役正呵斥着分开人群。那姑娘，白玉堂心想，是被落下了吧。白玉堂拉着徐庆走了一程，也是凑巧，竟真的叫他碰上了一家钗环店。白玉堂嘴一努， 喏，挑吧。 徐庆被满目金玉的钗钗环环弄到头晕眼花，再加上电火计天花乱坠的左推右荐，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左手钗右手簪的打不定主意。眼见他一时三刻玩不了事儿，白玉堂索性到门外抱臂倚着廊柱等他。正等得无聊，忽见一个六品校尉服侍的人急急忙忙过来，看着眼熟，似乎是开封府四大校尉中的一个。那人走得急，也没瞅见白玉堂，忽的眼前一亮，喊了声 端木姐。 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正看到端木翠一个人沿着街边慢慢走来。那人迎上去，也不知跟端木翠说了句什么，就见端木翠点了点头，那人又匆匆离开了。白玉堂虽然不明就里，也猜了个八九分， 定是展昭击凶之后脱不了身，所以差旁人来跟这丫头报备一声，也不知两人原先是有什么节目，不过现在看来八成是泡汤了。 眼见端木翠孤零零一个人站着，白玉堂心中先是有些唏嘘恻然，转念一想，又止不住幸灾乐祸。 哼，这坏丫头那般挤兑小爷，何该受人冷落的。 于是接下来白玉堂的心情都很好，他唯一操心的事情是该如何把徐庆那不应该萌发出来的爱恋掐死在萌芽状态。一定要说得委婉，免得愣头青的三哥想不开呢。那时端木翠正偏头问展昭， 展昭，一折子戏要多久啊？ 展昭低下头正要答他，前方不远处忽然传来惨叫，紧接着是慌乱的喊声， 杀人了。 两人俱是一愣，端木翠未及反应过来，眼前蓝影闪动，急忙扬手，也只捕捉到他迅速离开的背影。人群刹那间涌过来，推搡呼喝，端木翠几乎立不住脚，直到巡夜的差役过来，他才得以从人群中退出来。一时不知道要去哪儿，傀儡戏还要不要看？展昭还会回来的吧？那自己就不该回家，还是原地等等吧？端木翠胡思乱想，又不敢走得太远，只是沿着街边向前走走，又向后走走。差役很快将受害者的尸首送走，不消片刻，周遭又恢复了原先的热闹，只是这热闹到底是跟他没什么关系。也不知等了多久，等来了匆匆忙忙的张龙。张龙只说是展大人走不开，让端木姑娘先回去，想必是出了大案子。端木翠嘴上应了张龙，张龙走了之后，他反不想回去了，蔫蔫的随着人流挪着步子，忽然就涌上来很多委屈。 早知道 在家里老老实实坐着多好，好过欢天喜地的出来打了一篮子的空水。走着走着有些乏了，索性在路边寻了个台阶坐下来。台阶边上是个捏泥人的摊摊，他抱着膝盖看着花白胡子的老大爷捏泥人，开始只是彩色的泥胚子，然后有了圆滚滚的脑袋、眼睛、耳朵、衣裳，还有指甲盖大点的鞋履，倒也似模似样。这一晚上老大爷也不知道捏了多少个。端木翠看得很认真，反反复复地看，每次都像是头一次看到。后来那老大爷把工具都装起来了，端木翠不明所以，瞪大了眼睛看老大爷，老大爷的眼睛瞪得更大。 姑娘，这都什么时辰了，你还不回家呀？ 说是夜市，到底也到了人流稀落的时候，街上已经没多少人了。端木翠愣了一下，慢慢地起身回家。出了夜市，主街之上更见寥落，远远地传来打梆的声音。端木翠先是贴着街边走，走着走着突发奇想，专拣街心横冲直撞地走，心里倒也慢慢得意起来。 哎，想那些个张扬跋扈的人物，平日里也是这样的，谁又不会摆谱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了不得的。 正自娱自乐，眼角余光忽地瞥到贴着街边墙根急行的一抹黑影。端木翠警觉地回过头来，就听砰的一声响，眼光落处是一只再普通不过的沙碗，在墙角处打着转，似乎是刚被谁扔下的。换了普通人定是揉揉眼睛暗笑自己多心，不过可惜了，端木姑娘跟碗打交道的历史实在是很长啊。她走过去俯身把碗给捡了起来，打量了一番，动喝她： 喂，少装了啊，我刚才看见你有胳膊有腿的啊。 那碗装死， 那砸了算了。 端木翠说到做到，手一松，那碗向下急落，果不其然，伴随着微弱的骇叫声，端木翠清楚地看见那急速下落的碗伸出了胳膊腿儿。端木翠抿嘴一笑，伸脚把那个碗勾住，足上使力，又把那碗抛回了掌心。仔细看时，那碗两条小细腿抖得跟筛糠似的，两只手死死捂住眼睛，指缝开处两只小眼睛咕噜噜乱转，一点都不淡定，跟他们家小青花比可差多了。想到小青花，端木翠的心微微沉了一下，她实在是很想念那个傲娇的小破碗。 啊，你！ 端木翠瞪她， 是干什么的？ 你要是敢杀我，你就死定了。 那碗哆哆嗦嗦地恐吓端木翠。 我老大很厉害的。 端木翠无语，谁说要杀你了？你该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吧？慢着慢着，还有老大？ 哼，你老大是谁啊？ 就是我。 如同一切黑帮片的固有定律，幕后大 boss 总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主要演员背后。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端的是气势夺人。端木翠无语，慢慢地回转身。 哟，小青花，许久不见，咋咋呼呼的本事见长了。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